怎样的危险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的不冷静，忽而忧忽而喜，对于爱原来我不曾免疫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熟悉的曾经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的不能静，忽而忧忽而喜，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熟悉的曾

彻底放松，三分钟。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 反而会习惯沉默。